愁涌。

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玲。那么我们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金海心的《阳光下的星星》，非常喜欢金海心的声音啊，特别的有磁性，而且有个性。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期他居然听说的被雪藏了，也同时也很高兴啊，他能够在这个蒙面歌王有一个新的展现。嗯，好，下一首是来自韩磊的《走四方》。韩磊的《走四方》，我们都知道韩磊大哥在《我是歌手》的比赛当中都有着不凡的成绩啊，每一次几乎都拿到了第一名。而这一首《走四方》呢，经过他的演绎，的确是非常的不一样，非常的，让人震撼，非常的让人舒服啊。下一首是我们的一位听友，他说啊，终于可以听到好音乐了，之前是因为信号的原因听不到吗？他说我要点一首孙燕姿的《绿光》。好，那这首孙燕姿的《绿光》来送给你。 起，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 Listen to me， 有你的女王，幸福在哪里？就圆满，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破我的生命密密，如同女人的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唯一。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，来送给我们的雷雷。同时周琳也要说的是呢，对于我们音乐留声机来说啊，所有的听众都是我们的绿光，是我们的唯一。下一首歌啊，也是一个比较可爱的歌，来自青蛙乐队的在希望的田野上。 家的回家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还在奔跑。路慢慢变得宽了，心开始有点高了，风让人变清醒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做？感冒和期望。 来自青蛙乐队的在希望的田野上。哎，刚刚我的一个同事说，怎么会今天下午的歌都这么的嗨呀？没错，就让我们嗨起来吧。下一首是来自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。

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韩红的《映山红》。为什么要放这样一首红歌呢？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啊，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看舞蹈学院的一个演出，当时跳的舞蹈就是这一首《映山红》，当时觉得特别的感动，而且都哭了啊。到后来我再去寻找这首歌的唱作者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了黄莺的这个版本啊，而且他唱的也是特别的好听。直到今天我又听到了韩红的这个版本的《映山红》，觉得是特别的感动。下一首是来自任贤齐的《天涯》。 天又暗地忍不住的流星，他不住上被人藏一颗私心，苦苦的追寻，茫茫然失去，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，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我不知道被谁散。 来自任贤齐的《天涯》，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是来自哪一部电视剧吗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哦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那么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陈淑桦的《梦醒时分》。 总在你身边。

陈楚生和齐秦有在一起合唱过歌曲吗？我倒是不知道，哎，一起来听一听《倾国倾城》。 雨过白独舟，流连蓬却楼，斜阳染又长，几度飞鸿，摇曳了江山远帆。回望灯如花，未遇人闲秀，心事情书浓，牵我双手，远发丝缠绕双眸。 陈楚生和齐秦的搭配还不错吧？这首《倾国倾城》大家觉得好听吗？我倒是觉得特别的好听啊。那么时间到这里呢，我们的节目也将要结束了。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黄雅莉的《蝴蝶泉边》，也请大家暂时不要走开，接下来会是我们超级火爆的先偷客栈，会跟大家见面。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，接下来会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唱着